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实现雨的酸与甜，卷起心爱的香烟，酿着脚底的怨缠，走早与心碎，心碎勾起乌烟一片。和睦心睡眠，和脑交战，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，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。心里边 中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变。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这是张国荣的《无心睡眠》这首歌啊，几乎是囊括了当年所有的大奖了，当然也是实至名归吧。他呢，也是很多人最中意的哥哥的一首劲歌舞曲了。接下来这一首要换一种风格，适合在酒吧里面坐坐，然后喝着咖啡或者小酒的时候来听，来自王若琳的《迷宫》。 林的迷宫，他的声音非常的慵懒，然后又感性，就好像大冬天里面那种若有若无的阳光一样，就让人懒在沙发上都不愿意起来。而这一首歌绝对是让你不要再懒了，要起来努力，朝着梦想前进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倔强，一首给你强大力量的歌。

心，很好听，对不对？当然你也会很喜欢这个版本啊。但是一般人都会认为啊，邓丽君是这首歌的原唱，但是之前这首歌的曲作者翁清溪呢是证实说，这首歌的原唱呢其实是陈芬兰，应该是在1973-74年之间。哇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到现在呢还有不断的人去改编翻唱它，足以证明这是一首绝对的经典歌曲了。继续来听到吴奇隆，是他专辑《旅程》当中的同名标题曲，距离上一张个人专辑发布已经时隔了18年之久了哟。 听风在说话，感觉你依靠在身旁，阳光洒向我，留下背影在落地窗，心各自天涯，想问你过得还好吗？是否想起我仍有一丝牵挂？你是我回忆里停停走走最长的旅程，悄悄地出现心里，周而复始让人沉沦。你是我回忆里走走停停最美的旅程，我不知道黎明时分为谁在等。风从这出发，是否你也曾听见吗？走过的城市也许和我相同方向，街熙熙攘攘，多少人也和我一样，一旦想起谁，思念从天黑到天亮。你是我回忆里停停走走最长的旅程，悄地出现心里，周而复始让人沉沦。你是我回忆里走走停停最美的旅程，我不知道黎明时分为谁在等。 长的旅程，悄悄地出现心里，周而复始，让人沉沦。你是我回忆里走走停停最美的旅程，我不知道明明是很危险的， 都知道四爷跟若曦刘诗诗已经甜蜜结婚了，而由他们俩合唱的婚礼进行曲《手牵手》呢，其实也收录在了吴奇隆的这一张旅程当中。看来吴奇隆现在是除了影视一手抓，这个音乐也要一手抓起来，那这可以叫做男人成家立业吗？好了，继续来听到这一位最近也是幸福小女人，虽然一直有各种非议啊，但是她也真的很坚强的，这是伊能静，来听到这一首《天变地变情不变》。 开始就知道是场苦恋，却又禁不住你出声线，明知越是痛苦越依恋，苦在心里有谁能解，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

张柏芝的《乱了感觉》。这一首歌有一个粤语版本叫做《一直挂念》。其实这首《乱了感觉》风格上听起来好像跟他的那首《心语心愿》有点相像啊，也是那种抒情的忧伤的情歌。而张柏芝在演绎这种情歌上把握也非常的贴切，像他这种低沉的声线呢，也是很好的诉说着那种内心的纷扰还有矛盾吧。好了，不管你舍不舍得，又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。这是李圣杰《关于你的歌》，是他翻唱自韩国歌手尹道贤的那一首叫做《可能爱上你了》。好吧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谢谢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